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 接下来带出的是武阳演奏的古筝曲，曲目有杨青作曲的和，赵宇斋编曲的山东筝曲四段锦，王建民作曲的幻想曲，浙江传统筝曲高山流水，王中山作曲的名山，王建民作曲的长相思，方健作曲的灵光。